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，北方筹委会11号发表了公报。公报指出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，日本地区筹委会8号在东京宣告成立。日本地区筹委会以委员长的名义向海外各地区团体和人士发去书信，呼吁他们促进地区筹委会组成，成立海外筹委会。